击沉美国侵略船“射门号”150周年社会科学部门讨论会，8月31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科学教育新闻出版、革命史迹部门和民族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、讲师、记者和编辑参加。讨论会上，参加者以美国侵略船“射门号”的入侵是按照美国对朝侵略政策所进行的强盗般的武装侵略，平壤城居民进行爱国斗争，击退美国侵略船“射门号”入侵。以美国侵略船“射门号”的入侵开始的朝美较量历史，是朝鲜人民连战连胜的历史，和美国撤销对朝敌视政策，是保障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和平的根本条件等为题做了发言。